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68-6885-85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为大家分享国字间接中的间字怎么读。国字间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又名国字间胡同。因孔子庙和国字间接见于内，故此处在清代也被人称为承贤街。国子监在中国古代既是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又是国家最高教育学府，具有双重职能。后来其管理功能逐步弱化，逐渐向教育机构转化。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是否知道，其实最早的国子监并非在北京，而是建于东吴永安元年的南京。北京的国子监建于元大德十年，也是此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管理及教育机构，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来到文化底蕴甚浓的国子监街，您是否知道国子监街中的监字的读音呢？也许您要说了，这还不简单吗？读监吗？其实不然，监字在这里应该读四声监。原来在古代，监字读监通鉴，也就是鉴别的鉴，引申镜子借鉴之意。鉴字在甲骨文中有浓厚的象形会意意味，其左边是一个人睁大了眼睛，仿佛以下跪的姿势在往下看，右下边则是一个器皿。古人以水为镜，鉴字也就从一个人从镜中看自己的样子，可见监察监督是鉴字的本意。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主持人。 全老师，在我们今天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还是要听一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先来说一下北京。那么今天北京天气阴沉啊，会伴有点小阵雨，这个呢影响不大。明后两天呢，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下，北京将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了。白天是阳光强烈，气温上升，这两天呢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度。又会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外出呢主要是注意遮阳防晒了。另外周日傍晚前后开始啊，山区会出现雷雨天气，如果您外出游玩呢，注意早一点返程。不仅是北京啊，明后两天华北平原地区啊都将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像天津啊、石家庄，包括避暑山庄承德，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度，所以大家外出游玩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也注意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裁判哨声一响，莫斯科开球，向前带球，索契传球，卡山接球之后带球突破长传，圣彼得堡胸部停球，远射被大小姐萨马拉铲球，再射球到夏诺夫格罗德脚下补射，球进了。加里宁格列纳杰林伏尔加格顿河畔罗斯托夫萨兰斯克。 足球的夏天，我们不止看球。环球旅行家，2018俄罗斯城市之旅。北京时间在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正式在这周五开启了跟世界杯相关的主题的节目，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大家刚刚听到的那个新的声音啊，那个片花当中新的女生就是袁一 啊， 崭新的女生说了一句俄罗斯的世界杯之旅、 对对对， 其实早就应该开始了啊，但是我们知道各位呢看球比较辛苦，所以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准备用周五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在俄罗斯旅行当中的那些故事。 因为其实虽然俄罗斯是我们的邻国，但是对于它的了解除了莫斯科之外、可能其他的城市我们知道的比较少，包括这次的世界杯举办地有这么多个城市，十多个城市加入，可能大家能说到名的，咱们上周五开始已经在节目当中大概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对， 但是如果是用旅行者的眼光的话，可能需要我们去探索的还有很多。 你也能够从地图上找到那些俄罗斯的举办城市吗？那些城市的名字你熟悉吗？他们的背后有哪些还不为人知的，可能你还不太了解的那些故事和传说？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开始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就非常的专业， 是俄罗斯通来自众信旅游的俄罗斯市场部的负责人李燕，欢迎一下燕姐。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燕姐今天来的时候呢是做了大量准备的哈， 是 因为她本身呢对俄罗斯的很多地方非常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在俄罗斯城市之旅当中啊，我们就要跟燕姐一块儿用我们的电波来跟大家做一次旅行。 好的。 我们的安排其实差不多是这样啊，就是看今天比如说是22号、看一看今天晚上北京时间今天晚上要进行这三场比赛、大概会在哪几个地方 跟着赛场来是吧？ 对，跟着赛场咱们去走一走。所以不见得第一站就一定要停留在莫斯科，因为今天晚上的比赛分别是在这个圣彼得堡，然后是伏尔加格勒，还有加里宁格勒。 有些名字大家非常熟，就跟我们上周五说到的一样，我一提到名字，大家就这名字好像听过，但是你说在哪儿？ 不知道。对， 我们熟悉的一些球场的名字，可能对于今天或者说对于这一段时间来看世界杯的球迷，包括我这样的伪球迷来讲啊，名字都已经听了很多遍了。我们经常会听到说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会听到叶卡捷琳堡的中央体育场，会听到圣彼得堡的新泽尼特体育场等等等等这些名字。那刚才袁一说我们要从今天晚上的比赛开始，今天晚上 圣彼得堡第一场。 圣彼得堡，在这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一说我的这个伪球迷观赛的感受哈。 你还伪球迷，你已经很专业了。 我就是好跟人这个口头上打个赌，但是确实很伪啊。昨天晚上在看球的时候，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俄罗斯真的它的这个举办城市距离的它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非常远，而它的纬度差别很大， 是的， 它的天气气候。这个变化也非常大， 是， 所以我不知道袁一和燕姐是不是都感受到了。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在某些比赛场地，你看到热的不行，这个球员啊，光膀子，球员恨不得就是穿再短都行。那昨天晚上在叶卡捷琳堡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心疼那些球员。昨天法国队 热身热了好几遍， 对， 热一遍感觉 热不够，就不热 呀。 然后我发现那秘鲁的教练真的是非常奇怪的，穿了一件羽绒服在那个场边， 真是的，俄罗斯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俄罗斯现在，因为俄罗斯它是世界上 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占有就是陆地面积的九分之一。 嗯， 跟中国比起来，它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在咱脑袋顶上，咱顶了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嗯， 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嗯， 那么俄罗斯可以说它是，怎么说？从莫斯科公国开始，东西南北四处打，费了无数代沙皇，然后为了找到海，把自己打成了一个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那么圣彼得堡呢？就是像就是今天，然后有一场比赛。那么圣彼得堡的今天可以说是今夜无眠，因为从昨天开始，就是6月21号是它的夏至，他们叫白夜节。 哦，其实节庆活动， 对对对对，因为每年其实在这个时间都是俄罗斯，就是整个在西北部的，就是欧洲部分的城市，像莫斯科、彼得堡，然后最好的旅游城市，最好的旅游季节。 嗯， 那么世界杯今年刚好跟最好的旅游季节撞车了， 重合了。 那么对，重合了，使俄罗斯旅游中赴俄这种旅游，它的温度也升高了。 嗯， 那么圣彼得堡呢？300多年前，应该是在1703年，然后在一片大的沼泽地上，然后兴建起来的城市。整个城市当中呢，有365座桥梁。圣彼得堡被称之为是北方的威尼斯。 哦， 的确是这样。有机会，然后到达圣彼得堡的客人，他可以感觉到是一步一景，景随不移。 嗯， 因为呢，在整个俄罗斯当中，1/5的人口，他都是居住在就是西北部城市的。 嗯， 那么。 就是都在大城市是吧？ 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比较好找到工作。 嗯， 其实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哈，就是去到俄罗斯以后，不管您是到飞机场、火车站，或者是到景点，然后您会看到有很多的年龄比较大的女同志，因为这个是在俄罗斯比较特殊的，就是它男女比例非常失衡，这个有历史原因哈。 嗯， 比如说原来二战时期出去三个男同志，回来就这样，然后就回来一个， 大量的男性的死亡， 男性的对死亡，然后呢再加上呢他们平时爱喝酒， 嗯， 然后脾气暴躁爱打架，他们寿命非常短。嗯，他们平均寿命就男同志是61岁，女同志是73岁。 哦， 所以像这个世界上这种发展中国家都很少有这种男女比例就是40:55这么大的距离。 对 、嗯，所以您到圣彼得堡以后，您也会觉得到哪儿去了以后，就是女同志年龄大的特别多，因为她好找工作。 哦， 是这样的。那么圣彼得堡呢，跟北京的面积比起来，北京是16807平方公里土地，然后32%应该是平原，68%是它的这个山地啊。 嗯， 就是群山环绕的。 对， 那么在圣彼得堡呢是1438平方公里。 哦， 那么相当于北京的，对， 真的是 十分之一， 很小。嗯， 那么整个的圣彼得堡它有184处就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嗯， 非常多了。 嗯， 那么莫斯科它有121处。所以说为什么说去圣彼得堡哈，您是一步一景景随不移呢？就是在这里。那么圣彼得堡整个城市，如果您不是冰天雪地到这个地方，您一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俄罗斯的国家，是一个斯拉夫民族的。 嗯， 一定会觉得说，哎，这不就是一欧洲，然后西方的一个城市吗？如此之漂亮。的确是这样的。 嗯嗯， 因为在圣彼得堡整个建筑来讲哈，因为它也靠北边一点，因为当时我们讲说它在300多年前然后一片沼泽地上建起来以后，它为了找海，那么出去以后是波罗的海。 嗯， 那么在瑞典的北边，丹麦的南边，就是它的出海口。那么当时波罗的海出海以后呢，那么它的火车轮渡都可以过去，那么就是它的出海口非常窄，一旦西方把它控制起来，它没有办法。 嗯， 所以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我们说在圣彼得堡，比如说听说过的东宫， 对， 意大利人建的。嗯，听说过的凡尔赛，不对，听说的那个，对不起，听说过的那个夏宫，也叫彼得霍夫宫哈。 嗯， 它在圣彼得堡的西北部的，就是29公里处。 嗯， 那么这些像是法国人建造的。嗯， 所以刚才我提到说凡尔赛了， 对， 因为是法国人建的这些。 对不起，对我有点跳跃性思维。 嗯， 所以说圣彼得堡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它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 嗯， 那么俄罗斯人自己哈有句谚语，就是说，如果你看7遍俄罗斯的这种描写它圣彼得堡的文字， 嗯， 你不如亲自去一趟。 嗯， 的确是这样的。 嗯， 所以呢，随着近几年，我觉得就是中赴俄的升温，那么我们也分析它哈，说它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原因是中俄两国关系现在目前为止是历史上最好的阶段。 嗯， 双方两国元首呢高度信任，那么这种友谊呢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俄罗斯及泛俄语地区， 那么是国家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就是重要的发展战略方向。那么我们说它跟我们旅游有什么关系呢哈，或者是中赴俄这些，那么因为在俄罗斯和周边就是形成一个欧亚就是大陆的一个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么将会影响到30亿的人口，那么这个市场的规模是独一无二的。那么 对， 这是一点啊，我们认为的。那么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除了这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的升值也促使了中国人去俄罗斯去旅游。比如说从2014年开始，那个时候1块钱人民币可以换5块钱卢布。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1块钱呢大概可以换9块钱卢布。那么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最高可以换到1块钱可以换到11.2块卢布。所以我觉得是物超所值。所以你这时候去比前几年去会 更划算。 更划算。对啊，你那时候去你买一个驴牌包，你这回去你买俩。 还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是是。当然现在俄罗斯它也在6月1号逐渐的实行，就是说它有一个退税的一个政策和制度。对。但是它呢就是经过了一些法律的程序手续的文件的履行，不是所有的商店都 可以。 可以，对，就是退税 tax free 这种。那么有些大型的百货公司是可以的。那么它分为大人和儿童的商品，那么退到手里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人的商品退到11%，因为它退不到18%，因为这个宣传上边有18嘛，因为它中间还有一些环节。然后呢，儿童的商品可以退到6%。对，因为在整个俄罗斯就是口岸式的这种机场，比如说像圣彼得堡呢，它分为普尔科沃 T1 机场和普尔科沃 T2。 T1 机场就是国内的，就是国内的这种线路和航班。比如说圣彼得堡，我要飞到那个加里宁格勒去，然后我每天有旅行，就是 T1 就是国内的。如果我飞国际，比如说我从北京我想飞圣彼得堡，就在 T2。 这两个机场相隔非常近，互相能看见，大概就5公里。就是 T1 的机场，就是普尔科沃，就是1号机场，你感觉就是那个很前苏联。现在的这个机场是俄罗斯，就是和一个就是和外资企业就是合资的， 新建的。 对对，德国人大概持有股份大概的是51%和49%。我当时是他们联邦旅游署的人，对，然后还有包括机场的经理，然后跟我们就这样沟通。我刚才讲到的有点远啊，说 到，所以它风格是不一样的， 风格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你可能看到比较现代，而且像游客过去以后，我们不离手机，有 WiFi 啊， 这个你在其他的可能其他城市不见得能享受到这种服务，但是在这儿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呢，刚才我们讲说这个人民币升值哈，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觉得就是世界杯，这次世界杯它就是和旅游撞车，但是它带动了旅游。那么每年其实如果没有世界杯的情况下，这个时间最好每年有一个 G20 峰会，都是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今年呢 G20 峰会为了这个俄罗斯世界杯已经到5月份去开了。 他把它改期了。 对，改期了。所以整个俄罗斯其实它旅游的旺季6月份，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夏至，就是在6月21号，其实每年21、22、23，我觉得老外在国外生活他可能也特寂寞，就是逮着个节日哈就玩命的 狂 欢。对，再加上呢就是夏至的头一个周五是俄罗斯人的叫红帆节，听这个名字哈，顾名思义，因为驾驶着红色的帆船，然后荡漾在圣彼得堡的这个涅瓦河上。其实它是一个成人节，就是俄罗斯就是这个高中生高考完了以后，他脱去校服，然后穿上自己喜爱的服装，要在重要的街道和场所去狂欢。所以呢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说除了有夏至，除了有世界杯，还有之前的红帆节，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头攒动。各个国家认识不认识的见着都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在白夜节，我们讲说什么叫白夜节，极昼现象，就是夕阳西下和旭日东升没有区别。你手捧一本普希金的书，你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您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大家就狂欢了在这个季节。其实在这个季节的之前的一个月，前一个月和后一个月，大概就是每天晚上只有3-4个小时是蒙蒙黑，如果您不挂窗帘根本没有办法睡觉。说起来这个圣彼得堡我就滔滔不绝了啊。 确实是提到圣彼得堡，我们可能记忆当中的很多情节在那里。 对， 你刚才也提到那些建筑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讲，很多很多的他们所了解的俄罗斯、了解的苏联，其实就是从那些个名词开始的。 对对对对、嗯，说起来情节，其实它也是促进中富俄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自己来分析哈、嗯、一个部分，因为在中国60+的中老年客户群体，他年轻的时候受到了前苏联文化的影响， 对、 嗯、那么如今他已经到了暮年，那么各种怀旧情绪兴起，那么他非常想到就自己年轻的时候在书本里边和电影里边、嗯、这种就是这个看到的情节人物、 嗯、 然后他想身临其境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所以他也想找他心目当中的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然后看看去，然后看看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嗯、 我们称之为这种叫做一种文化传承、 嗯、 是一种现象、 嗯、 那么在今年啊，就是这个今年初就某旅游知名企业哈，其实他做了一个10大心愿的一个调查， 嗯， 其实就是俄罗斯旅游，就是第一名呢，就是说带着爸妈去旅行，那么他们就是说想去 俄罗斯、 嗯、 因为父母想去俄罗斯，其实这个地儿对他父母父辈是影响会非常大的，所以但是年轻人现在可能他更喜欢去什么欧美啊这些地方、 嗯、 因为可以买东西可以玩，但慢慢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出境游家庭的这种消费哈，就是他跟整个家庭去是为了弥补家庭的一种亲情的和关系， 对对对对， 一种补偿， 没错， 慢慢的就是也会吸引很多年轻人的消费的，就是消费群体的眼球， 嗯嗯， 那么有这样的情节在里边， 对， 谢谢。 刚才这个燕蕊在说到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这回这个俄罗斯的世界杯，您刚才提到它是个撞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对， 它这个契机我觉得来得非常有意思的，在于刚才您说有一些城市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有些地方我们根本就没去过、 嗯、 甚至有很更多的一些年轻人或者甚至他们的父辈啊，就是在有那个心愿单或者是这个城市清单里面就没有这些城市， 对， 那么这次世界杯给了大家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就是说在俄罗斯除了你熟悉的莫斯科，除了你熟悉的圣彼得堡，还有我们知道的索契这些城市之外呢，还有大量的你不知道的其实也挺好的挺有资源的一些地方， 对， 是的， 我们在看球赛的时候就会关注到，你看央视每次转播的时候都要给你展示一下那个城市是什么样的， 嗯， 啊，那个球场在哪里， 11座城市12座比赛场馆， 对， 因为莫斯科有两个嘛， 嗯， 那么除了圣彼得堡以外，其实还有就像今天要在加里宁格勒进行一场比赛，其实加里宁格勒这个地方、 嗯、 它是一个俄罗斯的外飞地，什么叫外飞，就是它本国领土不连接它的， 嗯， 那么它如果要， 我经常原来听到的是在太平洋上的美国的飞地等等、嗯、 对对对，因为这个地儿其实原来它是德国东普鲁士的首府，叫科尼斯堡、 嗯、 也叫哥林斯堡，就是1945年根据波茨坦宣言哈，它战败了，那么就把前东普鲁士的这个首府这个领地然后就划归给了前苏联， 嗯、 那么1946年就是次年，为了纪念当时就是苏联的前总理也是最高苏维埃的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先生，就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改为加里宁格勒了、 哦、真的就是那个加里宁、哦、 对对对、 嗯、 如果从圣彼得堡飞过去的话哈，就是大概每天有个6班到8班， 嗯， 1300公里左右， 大概就是北京到上海的距离， 是的，是这样的、 嗯、 然后大概飞行时间就是2个小时这样， 嗯， 但是坐火车就不方便了，因为火车要中间要转2程车、 嗯、 因为它是外飞，它中间隔着波罗的海、 哦、 三国， 对对对， 比如说拉脱维亚立陶宛啊、 嗯、 像这些爱沙尼亚、 嗯、 要是外国人得做2签证，因为你还要经过白俄然后俄罗斯本国人呢，就是本国人因为他到白俄罗斯他是免签的，他需要签一个立陶宛的申根签证，因为立陶宛 是申根 国家之一嘛、 嗯、 对，所以他还脚比的有些小麻烦， 嗯， 但是莫斯科到圣彼得到莫斯科到这个加里宁格勒、 嗯、 他有一趟火车， 嗯， 就这趟火车是以这个琥珀号命名的， 琥珀、 就是 嗯、 对，琥珀号，它坐火车大概坐20小时零50分钟到这个地方去， 嗯， 那么它是一下就到了这个、 嗯、 加里宁格勒了， 嗯， 说起来加里宁格勒啊，我们称之为叫做琥珀之城， 哦， 琥珀之城， 所以火车也叫琥珀号、 嗯、所以火车叫琥珀号，说为什么呢、 嗯、 说这个地儿呢，就是离它大概有60公里的地方啊， 嗯， 有一个叫做琥珀小镇，这个小镇面积不是很大，只有26万平方公里， 嗯，

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裁判哨声一响，莫斯科开球，向前带球，索契传球，喀山接球之后带球突破长传，圣彼得堡胸部停球远射被大脚解围，萨马拉铲球再射，球到夏诺夫格罗德脚下补射，球进了。加里宁格列卡捷琳伏尔加格顿河畔罗斯托夫萨兰斯克。 足球的夏天，我们不止看球。环球旅行家，2018俄罗斯城市之旅。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俄罗斯城市之旅，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从这个周五开始，我们进入了俄罗斯世界城市之旅啊。这个世界杯期间呢，各个城市应该11个城市当中呢，有这么多场的比赛，很多人在关注球赛的同时呢，也会看到这些城市的名字。我们可能是第一次认识他们，也可能非常了解。 对， 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讲，在旅行的角度，你是否对这些城市也感兴趣呢？ 嗯， 今天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这一次城市之旅。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来自中心旅游俄罗斯市场部的负责人李燕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刚才我们在提到这个 圣彼得堡， 两个城市哈，一个圣彼得堡，一个是加里宁格勒。 对， 应该说圣彼得堡呢，对于中国人旅游团去俄罗斯旅行，那简直是必经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不可不去的地方。 对对， 的确是这样。 说到加里宁格勒呢，这个可能去到的朋友或者说还熟悉的不够啊， 因为地域的关系，刚才说了嘛，飞过去呢，跨海可能还稍微方便一点。 对， 但是如果坐火车，还要再隔海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些。 刚才燕儿姐在提到说这个坐火车的时候，哎，我多问一句，我不太了解俄罗斯的火车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啊，一个形态，它跟咱们中国现在的目前所用的这个高铁也好，还是咱们的普通列车也好，它有区别吗？ 有区别的，就是像比如说，它最好的火车叫就是高铁吧，我们简称叫高铁。 嗯， 他们俄罗斯叫斯宾塞，就是德国那种 ICE 的那种。 斯宾塞， 对，斯宾塞。 嗯， SPAN， 它叫斯宾塞，可以在那个网上可以找到它这个铁路系统的。 嗯， 俄罗斯的这个火车票就是票价是浮动的。 浮动票价， 对，浮动票价，就同样的一个座位，比如说二等座或一等座，你跟股票一样，它随时浮动， 有涨跌， 对对对， 它跟时间段没关系，是每天每天在变， 就是咱买机票不是说跟股票是，因为它 跟机票那个一样， 对对对， 二十六个字母不同仓位经济舱给你分出来了，它会卖不一样。这个火车票其实也是 一样的。 嗯， 但是最好的我们叫是高铁，但是高铁只有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两个城市之间有。 哦， 其他城市呢没有，就是绿皮车厢的，我们叫夜火车。 哦， 现在有极个别的地区，比如说就是已经出现双层的火车。 啊，双层列车。 对，它一层列车，比如说最普通的，像这个圣彼得堡到这个伏尔加格勒中间不是要转车吗？ 嗯， 都是绿皮火车。对， 绿皮火车速度就肯定相对要慢很多 了。对，不一样。但是呢，你坐了绿皮火车吧，你很有感觉。 嗯，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无数个小站，无数个小站。每当你到一个火车站的时候，那火车站底下有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哈，我们老说胸底下都是腿，因为她身材比例特好嘛。 对对对。 然后对你回眸一笑，你是有感觉的。其实说起来，火车就这种旅行的一种方式哈。那么我们一般都坐飞机出行，也有坐邮轮出行的。其实日后我觉得火车旅游也是一大趋势。 嗯， 这次而且世界杯期间，俄罗斯还给球迷专门免费设置了世界杯专列火车呢。 专列免费坐是吧？ 对，所以大家如果在那边看球，只要凭那个球迷身份卡， 嗯， 就可以在他们这个网站上去免费订票。我觉得最逗的一点是，订票的时候要注明自己的支持球队。 哦， 避免死敌球迷的冲突，我觉得这个 很有意思。对对对对， 定座的时候坐的分开一点， 注明一下你是支持阿根廷还是克罗地亚。 我觉得俄罗斯人有的时候就真的有时候想象的，就是跟咱们想法不太一样。虽然说苏联老大哥，咱们原来那么深远的时候哈，苏联是跟他永远流长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俄罗斯同事有时候打电话哈，就工作的时候，就是我问一个问题就很奇怪，就是他在吗？比如说我找依依， 嗯， 两次他都没在， 嗯， 第三次他回复你说，他的衣服在，就是他想法哈，就回答你的问题， 啊、 就俄罗斯人 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很有意思，就包括说你坐我这火车，你得告诉我你支持哪个球队， 嗯、 我觉得特有兴趣的，就有趣儿的一民族， 嗯、 我觉得、 嗯、 特别有意思。 看起来就是高高大大，那个好像大老粗似的，是吧？但是 很大条，但也许内心是小白兔 的一面。 对、 啊、 对对对，刚才我说到说这个去俄罗斯哈，说看到年老的女同志很多哈，就在这些服务的，但是漂亮姑娘也特别特别的多。 嗯， 真的，俄罗斯人的这个身材比例特别好， 非常棒， 非常非常好。 基本上去莫斯科餐厅的时候，你看那些演员就觉得哇，又瘦又高还白。 对，像圣彼得堡哈，就这个季节去哈，一定有机会去看一看他的芭蕾舞比赛， 哦、 不，芭蕾舞的那个 表演 。对不起，对不起，我口误了，因为在圣彼得堡就是看芭蕾舞最好的地方，因为如果你要到莫斯科或者其他地方，它都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演出的场次。 我们经常会听说从这个俄罗斯来的某一个芭蕾舞团，其实我们每次看到那名字的时候，大多数我们都会看到圣彼得堡几个字。 对， 我们会看到从他那个城市来到北京演出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最好的剧院叫马林斯基剧院，就是为了白夜节他有特殊的演出的场次。那么他这个芭蕾舞团也是分为几团，然后水平不一样。 嗯， 包括他也有亚历山大剧院。 嗯， 比如像每年他有亚历山大戏剧节，咱们中国也会，比如说北京人艺也会有戏剧过去、 哦、 比如说之前的大将军寇刘兰啊，还有包括那个雷雨啊什么的、 嗯、 都到这个地方去， 交流演出， 对，交流演出，包括他东宫里边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剧场， 嗯， 然后开辟出来让大家去看这个芭蕾舞的。其实我当时想说，为什么芭蕾舞会在这个俄罗斯会发扬光大，尤其是圣彼得堡啊、 嗯、而且它不是发源地， 对，发源地是在意大利， 意大利嘛，对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俄罗斯的女孩子她的身材比例特别好、 嗯、 特别适合跳芭蕾舞、 嗯、 所以芭蕾舞也是您到圣彼得堡就是不可不去看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应该就在一两个月前，咱们有一个进口的大片来自俄罗斯，其实就是讲一个芭蕾舞演员的一个故事，应该非常有名。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俄罗斯在这个影视方面他们有很多叫体育题材的，是吧？ 嗯， 经常会有这个，你看下周我记得没错的话，下周我就来一部电影叫《最后一球》。 嗯， 这是俄罗斯专门这回是跟着这个世界杯来的一个电影， 哦、 是俄罗斯的电影。 哦， 他、嗯、是专门为世界杯来的， 看看 踩这个热点来的。嗯， 是是，因为在就是这个电影方面，我看就比如《黑天鹅》，比如说像这个《办公室故事》，都是、 嗯、 我的父辈或者父辈的父辈，他们对这个俄罗斯电影。 哎呦，你一提《办公室故事》，这真是 对，是什么卓雅、舒拉呀这些， 非常非常有 对对对 有历史感的啊。 是是、 嗯， 的确是这样。那我们 比如说现在去到圣彼得堡哈，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了。 嗯， 就是因为今年是俄罗斯世界杯嘛。 嗯， 那么比如说像国内一些大型的航空公司哈，然后它都进行加班。比如说海航，我们北京飞到圣彼得堡已经有直航了，只有海航是直航，包括俄罗斯的国家航空公司都没有直航到圣彼得堡。 哦，刚才说咱们的起点是在 北京。 北京。 对。 北京到圣彼得堡有这个直航， 有直航。 嗯， 那么它的飞行距离呢是8小时40分钟。 嗯， 对， 嗯， 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也有，从2014年开始有一架就是这个定期航班，然后飞到圣彼得堡去， 嗯， 因为大部分航空公司它的运力都是在莫斯科。 莫斯科。 嗯， 对对对，如果你要到俄罗斯去旅游，比如说选择莫斯科圣彼得堡，然后两点是最合适的，比如说你进去是莫斯科， 出 来是圣 彼 得堡。对。 嗯， 那么今年他加班了，就在旺季的时候他是每天都有。 嗯， 原来不是，原来他只有每周3、5、7，所以您还得算计好了。 哦， 算计好这时间，因为在6月14号到7月15号之间这段就是这个世界杯期间。 嗯， 对，然后他是加班的，您可以选择他每天的这个航班。但是他每天航班呢他时间不一样，因为你毕竟要飞到欧洲部分，他有一程一定是红眼的。经常有客人说说我不坐那个夜里的航班去。 嗯， 但是您去的时候如果不红眼，您回来也得红，先红后不红。 对，避不开的。 或后红先不红。 嗯， 如果要从圣彼得堡比如说飞回北京，是7个小时40分钟，就比他整整少了1个小时。 嗯， 我当时特别好奇。 嗯， 我就说这为什么， 为什么距离是一样的，为什么。 对对，航空动力学专家哈茹科夫斯基，然后我问过咱们中国的这样，他说是因为在西风带。 嗯， 所以他那个飞机的速度回来的时候就会快。 嗯， 对，有很多的其实地方都会发现是这样的。 对对对 对。 嗯， 那么， 嗯，像刚才说的这个去俄罗斯的话，这两个城市，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米德堡，这肯定是咱们要落地的两个必经的城市， 对 吧？ 对 对 对。 嗯， 如果想去到加里宁格勒，包括刚才说到，就是说还要去这个伏尔 加 格 勒， 就今天有球场比赛的， 嗯， 一定是要飞到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进行转机的。 啊， 你直航的话没有， 嗯， 直航不过去。比如说，我们说从圣彼得堡刚才讲说到加宁格勒每天有6到8班， 嗯， 然后但是如果从莫斯科去就多了，21班。 哦， 如果你要从圣彼得堡到伏尔加格勒没有直航， 圣彼得堡过去没有直航， 没有直航， 莫斯科呢？ 莫斯科有 啊， 所以从圣彼得堡买机票，他也先到莫斯科中转，然后再去到这个伏尔加格勒。 啊， 说起来这个伏尔加格勒哈，它是一个英雄之城，它曾经呢叫做。这个 斯大林， 对对对， 嗯， 斯大林格勒原来也叫做那个查理金。 嗯，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前苏联就是战争时期，因为斯大林在这里边亲自领导了一场叫查理金战役，因为击退了当时来势汹汹的哥萨克的这个白军。 嗯， 所以呢为了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和这个捍卫这个刚刚建成的这个苏维埃政权，起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作用吧。 嗯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儿曾经也是一个著名的战场。 嗯， 所以呢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然后它扭转了一个对二战时期的这么一个战局。 对。 嗯， 但是这个地儿呢就是很多的中国客人就不太清楚这个地儿了。 嗯， 因为它从莫斯科如果出发的话大概也要有1000公里。 嗯， 我们刚才说到索契，其实这地儿离索契大概有960公里， 就比离莫斯科还近。 对， 嗯嗯， 比离莫斯科还近，因为它在那个大高加索山脉上，因为伏尔加河也对它有一些滋润，它风景也比较秀美，物产丰富，所以也被俄罗斯人认为它是俄罗斯南部的一个粮仓。 这也正是当时在二战的时候为什么 对 战略位置那么重要。 对对对， 原因所在。 因为这个地儿呢它也是欧洲和亚洲陆路和这个水路的一个枢纽，注定了， 嗯， 注定了它要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对， 嗯， 对，在伏尔加格勒这地儿。那伏尔加格勒呢虽然说就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去，因为中赴俄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免签了。 嗯 嗯， 免签呢其实免签这件事情大概在10几年小20年前就有了，因为是 嗯， 就是大家是对等的， 对等， 就是俄罗斯来中国它也是免的， 嗯嗯 嗯， 那么2+1就可以了。我们通过数据上来看哈，就是没有到这儿的 个人旅游签证，当时旅游的还是有的，因为去年就中富俄通过这种免签的这种形式到俄罗斯整个地区大概是94万人，这种大数据统计，但是大约有60多万人 都 是 在 莫斯科圣彼得堡，在这个地区，因为第一次去俄罗斯他一定会选择这个地儿。还有一个就是你想去其他的地儿，你也得从这个地儿转机然后才可以过去。 但是根据这么多年这个大家去俄罗斯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如果有转机去的朋友，您觉得它的交通是方便的吗？如果是从莫斯科或者从圣彼得堡出发去这个伏尔加格勒这样的地方，这么远的距离啊，1000多公里，现在的航班啊各个方面都是完备的吗？ 可以，可以的，因为俄罗斯它本国就现在为止有将近180个航空公司，它内陆有很多的小航空公司，对，其实我们知道它飞出来的，它可能才知道3-4个这样航空公司走国际上的，但是真正呢，它内陆段是有很多航空公司，非常非常方便，也非常四通八达，而且世界上就是最长的一条铁路线嘛，然后也是在俄罗斯9588公里，可以说它有北亚大铁路，有坐火车，然后很方便，它的公路也很方便， 对，只不过呢，就是如果是在通过陆路的这个交通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留够足够的时间，因为它确实面积太大了， 是 这一个城市跟一个城市之间1000多公里是随随便便， 是这样的， 这还没说这到这个俄罗斯东部的地方，这是更 是， 所以说咱们慢慢来，这段时间咱们每周都能听到李二声音，在节目当中每周五，如果您对俄罗斯这些今年举办世界杯的这些城市都很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环球旅行家俄罗斯城市之旅。 好的，再次谢谢燕儿姐今天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好的，谢谢听众，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Every single day, we don't need to explai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Oh, oh, yeah. I can't sleep when you're gone. I feel like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奖，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